节目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朴树所演唱的《清白之年》。有网友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在网络当中得出这样的一个感慨，他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我个人觉得和以前的音乐作品一样，这首歌曲依旧讲的是他自己成长的故事，但是仍旧带有诗意的表达，可以听出那份干净利落和自然洒脱。这首歌曲刚刚发行的时候，高晓松就在微博当中有发文说，小普一开始是准备让我写这首歌的歌词，但是我没有写出来，于是他自己写，而且他还摘录了其中一句话，此生多勉强，此生越重阳，轻描时光漫长，低唱语焉不详，真好，只有朴树才清白。高晓松还说，如今我们平凡的如同路边的树木，不再奔跑呼喊，却默默伸出许多根，记住许多事，刻下年轮。而我留意到的是另外一段歌词，有一种触碰我内心深处最柔软最疼痛的那部分的歌词，是这样的，是不是生活太艰难，还是活色生香，我们都遍体鳞伤，也慢慢坏了心肠，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换来的是铁石心肠，可曾还有什么人在让你幻想？真的直白到能够一下子就击中你为成长所付出的那些代价的疼痛。这样的歌词或许只有经历过人生风雨的人才能够如此简单的创作到，深刻到让你听了之后疼痛不已的感觉。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朴树的《平凡之路》。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

你自焚。请问，好想知道这个世界会有什么人？ 这是林宥嘉在2016年所发行的专辑《今日营业》中的音乐作品，叫做《天真有邪》。我个人觉得这首歌很特别，而且也相当好听。这首歌的曲子就是林宥嘉自己作曲，填词人很特别，叫做黄伟文。据说黄伟文在2013年观看林宥嘉在北京的一场演出，被舞台上纯真魅惑的林宥嘉给打动，于是想到了天真有邪这个算是比较别出心裁的歌名，并决心一定要留给林宥嘉来用。三年之后呢，林宥嘉创作了这首歌的旋律，并邀请黄伟文来填词，于是他启用了这个歌名天真有邪。在歌里面有这样的一段歌词，我很喜欢。有种成熟名叫堕落凡间，你可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就是你狠狠把我一夜之间变成了大人，奋不顾身的天真瞬间化成了一路走来的伤痕。黄伟文可以说用一针见血的歌词描绘了人们在经历爱情的伤痛之后，从一个天真无邪的人成长为一个有邪有故事的长大成人的过程。林宥嘉在后期推荐这首歌的时候也说，每个人都是从天真无邪出发，然后遭遇一些事情，慢慢的变成有邪有故事的人。但愿每一个在听这首歌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那种成长的共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另外一个声音。我个人觉得那样的声音才是天真无邪的，那个名字叫做杨佩仪，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她所演唱的《左手右手》。 当困难来临的时候，请你举起你的左手，左手代表着方向，他不会向困难低头。当遇到挫折的时候，请你举起你的右手，右手代表着希望，他不会为挫折发愁。当左手拍向右手，我们的步伐就有节奏。当右手 工作压力有多大，或者说生活多么混沌的过程当中，只要听到这首杨佩仪所演唱的《左手右手》，我都会觉得一下子可以把各种事情都抛开，然后开心起来。这可能就是童声的力量。我们时常羡慕这种天真的小朋友，因为他们真的开心就是开心，没有一点杂质。当然我们也非常羡慕那些岁数很大但是仍旧过得天真无邪的一些大朋友。而今天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各位，那些大朋友的天真无邪，我个人觉得是一种成长的沉淀，或者说是一种成长之后心态的这种安稳。他表面上是很从容淡定，但是在这从容淡定成长过来的背后，一定会有经历和洗礼。就如同三毛在他的《不在撒哈拉》里面这样写到的那句话，说天真的人不代表他没有见过世界的黑暗，恰恰因为见过才知道天真的好。所以我觉得那些在表面上已经有一些岁数的人，可是仍旧表现出天真无邪的，一定是在经历风雨之后才可以如此从容淡定。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三毛作词、陈志远作曲、潘越云演唱的《小梦蝴蝶》。在北京音乐广播每天零点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想把那些旧时光说给你听。 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

2008年的音乐作品叫做《少年》。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了很多年前曾经看过的《鲁豫有约》采访许巍的一个片段。在那个采访过程当中，许巍坦言有一些年的过得不好，没什么演出，生活过得极像个老人。他每天喝茶、爬山、读传统文化。于是，在那些岁月当中，他的内心状况也慢慢地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来看那些年他读哪些书。《诗经》《大学》《中庸》《论语》，他说那些年他过得跟古人一样。于是在那之后，你会发现他的作品也越来越出世，从2002年的《时光漫步》到后来的《此时此刻》，那些日子可以说是让许巍在生活态度和状况当中发生蜕变的同时，也是他的音乐作品风格走向的一个蜕变。许巍在那期节目当中自曝，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喜欢香车美女的少年，可是现在人到中年的他更像是一个出世的高人。他住在哪里？远离闹市的香山，几乎不用手机，没有任何社交软件。生活中的许巍特别随意，除了做音乐，他没有事就会在家里看书，研究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于是有了后来的空谷幽兰和我比较喜欢的另外一首《世外桃源》，想要在这时间就跟你来分享这首《世外桃源》。 此刻我在远方思念你，桃花已不觉开满了西山，鲁莽的旅程因你而觉醒，出的泪水模糊我双眼，从人间到天上，从天上再到人间，这生生世世的轮回变幻无常，没然你一直是我的春天，你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锁定的音乐关键词是天真、纯真，还有少年。我们选择的歌曲跟这样的歌词一对接，发现都是很民谣的音乐作品。我不得不去延续前面的那个音乐话题，说许巍，我喜欢他是因为他真的是经历过繁华，经历过鲜花掌声和出名之后选择了隐居。我记得我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你选择隐居不是说你要隐居就隐居，就是你必须经历繁华之后而选择隐居的心态才算是最好最棒的心态。那些一直在山里住着的人只能算是山野樵夫，不能算是隐士。好了，这个话题可能会引起一些朋友的非议，每个人有每个人看法了，我们只是说说而已。好了，但愿不会影响到你的情绪，我们继续往下听歌。我们来听许飞的这首《淡淡的歌》。 说你想说的情话，做你爱做的童话，我已不想再挣扎，这份感情有多复杂。关于你的回答，我在心里牵挂，这样煽情的歌唱到你想家，唱情歌流眼泪，不会想着谁，双人床黑咖啡，只想有人，有个人来陪，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让你说我傻，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说说心里话，播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啦啦啦啦啦，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让你回想他，我会一直拥抱着你，告诉他们我也会牵挂。说你想说的情话，做你爱做的童话，我已不想再挣扎，这份感情有多复杂。关于你的回答，我在心里牵挂，这样煽情的歌唱到你想家，唱情歌流眼泪，不会想着谁，双人床黑咖啡，只想有人，有个人来陪，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让你说我傻，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说说心里话，播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啦啦啦啦，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让你回想他，我会一直拥抱着你，告诉他们我也会牵挂。 这是来自于许飞所演唱的《淡淡的歌》。我个人觉得许飞在这些年给我的印象就是一直没有变化，总是一种淡淡的气质，正如他唱的旋律，还有他一直坚持的这种淳朴的民谣风格。这么多年他抱着吉他唱歌，或者说他唱给我们那些属于你我青春里面那种淡淡的忧伤。哪怕后来他有一些激昂，放下了吉他去哼唱我要飞翔，诉说自己的那种无可替代，都可以让你觉得他没有太多的变化，只是在坚持。 在这时间我们先来听歌吧，我要的飞翔。 天气冷暖不确定，每个人躲在人海里，相遇总是没道理，弄错后轻轻说对不起，没关系，无论失去了什么都没痕迹，每次让泪水流回心里，去灌溉梦想开出奇迹，我要的坚强不是谁的肩， 再去翻看超女当年的那些比赛现场的照片，许飞在形象上真的一点变化没有，如今的她仍旧是一头短发，但是呢跟之前比要服帖许多，干净而干练。说到她，你会不会有一种，哎，好像她一直没有大红大紫，她始终游离在大众视野的边缘，她可能一不小心还会被许多人遗忘个两三年，没有过高的人气，也不靠花边新闻来博眼球，他淡然地接受这种平淡的事业，接近平凡的生活，可是那又怎样又如何，只要我乐意，对不对？我看见的是他一直在坚持做自己，他的声音干净的一如既往。他曾经说他想开家店，让更多热爱音乐的人能够坚持梦想，如今许飞的吉他私塾早已经在北京悄然扎根，真的对于他的乐迷来说替他高兴，为他祝福。人来人往，岁月记下光辉，也没有忘记平凡。多年之后，也许许飞还会在那里，这样告诉世界，无论荣耀或者沉默，我还是许飞。